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追梦女孩林畅的故事。作为影视圈的新人，她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剧组，她甘愿从零起步，从最基础最辛苦的工种做起。她虽不是科班出身，却一直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专业能力。一路走来，有心酸，有委屈，然而不变的是根植于心的梦想。勇往直前，有成长，有收获，目标更加清晰坚定。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90后女生林畅讲述她的追梦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林畅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如何进入影视行业的很多故事啊。你刚从青岛拍戏回来？ 对，我刚从青岛拍戏回来。 这回拍了个什么戏呢？ 哦，这个是一个网剧，它的一个宣传片。 是这个剧拍好了以后要对外做宣传的一个片子，还是说它像是一个样片一样，就是拍成大概我们可能会拍成这个样子，您看看您是不是可以投入一下资啊什么的？ 对对，我们是拍样片，而不是那个宣传片。 就是为了申请投资的宣传片。 对，融资是为了制片人，可能是为了融资用。 是为了给这些这个投资人看的宣传片。 是的，是的。 网剧也是近些年兴起来的这么一种形式，对吧？ 是。 过去我们看电视剧，我们只有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个，电视台播完了以后，这个可能会在电视台的网站上啊，然后呢，这个分级的有这个播出。现在很多网剧的话，它就是咱们网络视频的平台， 对， 他们组织演员、导演、编剧，组成剧组拍摄了以后，就在这个网络的平台上播出。 对，不上电视。 就不上电视台。 对，而且一集也就20分钟，电视剧一集都得40分钟呢。 对，其实这也是近些年来一个新媒体新生的这么一种形式。 是的。 可以说也给更多的演员们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机会。 对。 因为你可能这一部电视剧能不能上电视台，是吧？这个能不能播出，这会影响到很多演员、导演他们会不会加入的这个怎么说一个想法啊？说这个我要是加入了一个不能在电视台播的，最后拍了那个剧，那我不就废了吗？现在呢，这种情况我在网络平台上就更容易，更多的机会。 对， 这么多的平台，这么多的视频的网站啊，拍一个网剧，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剧呢？ 是一个校园网剧，我在里头。 题材的。 对，我在里头担任场记，我这个宣传片还是担任场记。这因为有执行导演，演员也就几个，而且那都是初中生、高中生，我也不适合。 现在这种那个工作的机会是不是比以前要多？ 对，会多很多。拍了几部戏，就有人来找我，就知道我会干什么了，就会找我来拍戏了。入行时间短，拍的网大比较多嘛，网大对制作人员要求就相对来说低一点嘛。 网大啊，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如果用你们的理解的话，来解释一下这网大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 网大就是网络院线， 嗯， 它只在网上播，爱奇艺啊， 哦， 什么腾讯啊，优酷啊，不上院线， 哦， 也就60分钟到90分钟， 就是网络大电影。 对，网络大电影，2015年刚刚兴起来的， 哎，所以叫网剧，就是网上的连续剧。 对对， 啊，网大呢就是网络上的大电影。 对，是的。 那那个网大是不是就和那个微电影是有点相对的？ 对，可以这么说吧。网大它比微电影时间要长，嗯，网大必须60分钟以上。 哦，时间长，角色可能也会多。 对， 哎，这个人物也多，情节可能也会复杂一些。 是的，是的。嗯， 微电影一般都是比较短小的，这 对，就20分钟的。 嗯，类似于咱们那个小小说什么之类的。 对，什么 MV 啊什么 的。哎，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拍过的戏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上个月在沧州拍那戏吧，那对我来说， 哦嗯， 这是我从一个场记到执行导演的一个转变嘛。大家收工之后有的演员就说还要跟我去讨论表演， 嗯， 觉得还是有演技的嘛。包括拍我戏的时候哪怕一个表情的特写， 嗯， 都会提前去跟导演碰这样行不行，哎，所以拍摄是很顺利，最多了两条就过了。就 是你自己拍的时候啊，这个你有你的体会和感悟， 嗯，对， 哎，很顺利是吧？你会想办法去和导演沟通， 对， 哎，让他尽量这个更顺畅的结束。你做这个执行导演的时候，你会去给演员去讲这些东西， 对，去讲这些东西， 哎，告诉他们，哎，我当时是怎么着就过去了啊？你可以试试这样， 对， 是 的，是的，因为我不敢和专业演员相比嘛， 嗯， 我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嘛，也自己， 嗯。 演示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嘛。 是，那你比如说啊，在这个戏里边啊， 嗯， 我是导演， 嗯嗯， 因为咱俩比较熟了， 嗯， 啊，经常合作，我特别了解你啊，知道你的水平。然后呢，这个戏里头还有几个演员啊， 嗯嗯， 人家演员当然可能是科班出身的， 嗯， 比较专业的啊， 嗯， 但是这戏我是导演，对吧？ 嗯， 啊，我可能就说，哎，林畅，你给那个谁，你跟他说说啊，看看他怎么演。可人家是个专业的，你这会儿跟他说的时候有没有障碍？他会不会有人不听啊，或者怎么样的？ 还好吧，因为那些演员用的都是那种没有作品， 嗯， 就是可能学校刚出来的那些， 哦， 就是而且导演既然是让执行导演去说这个事情， 嗯， 我们可就以商量的态度嘛，你可以试一下怎么怎么样，你可以试一下怎么怎么样， 哎， 演员也好沟通，不会说耍大牌啊怎么着的。 哎，有过大牌演员跟你们一块拍戏吗？接触过吗？ 之前我2015年那会儿拍过一个院线，就是女汉子真爱公事嘛， 嗯， 那会儿头一次接触张翰，有童飞，那天没有见到赵丽颖，那是唯一一次有大牌。包括我之前拍广告是， 嗯， 去年拍过广告，那也有大牌，是体育明星， 嗯， 是， 哦， 因为拍的戏都是小戏，目前没有大牌。 嗯，这个在这个圈里机会可能会有的。 是的，会有的， 逐步的就会多了。 是的，是的， 嗯，哎，所以说这个就是接触的不同的合作的对象， 嗯， 其实也有不同的工作方法。 是是， 嗯，那就是说你实际上准备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做演员， 嗯， 一边做这个执行导演的工作，这样的话两个可以说相辅相成吧。 是是， 嗯，其实你给别人讲的时候，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理解， 是的， 提高甚至顿悟，哈，是吧？ 对，是的，嗯，有时演员可能也会给我一点启发。 咱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事儿哈，我在给别人讲，讲着讲着，哎，我突然又明白了一点啊， 是 可以这样， 对， 嗯，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机会。 嗯， 那现在可以说工作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忙，那你有没有不拍戏的时候啊？可以自己休息休息，业余时间呢？ 有啊，会有很多的， 哦， 我们这行业其实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吧，没人找你拍戏就是在休息嘛。 嗯， 每年的一般就是春节之后过半个月到10月，这是旺季，就是， 哦， 一般年底11、12月年初春节前都没有什么戏，一般这个时间段，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去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没戏时也是在找机会找戏， 嗯， 基本上都是干这些事情， 哦， 包括自己这不去年开始研究这个表演嘛， 嗯， 包括参加一些表演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戏剧的互动课堂什么的， 哦， 包括还有就是看电影，主要是看电影。 看电影， 对，拉片。 嗯， 作为导演，人家说每天都要有两部电影的拉片量。 哦，这拉片是你们的一个术语是吧？ 对，拉片 是 一个术语。 就是、看电影。 对。 看什么电影呢？是什么都看是吗？ 要看经典电影，还有就是你将要表演导演的这个同类型的影片， 嗯、 学习人家的表演和艺术风格。我看电影主要是看表演嘛，就是。 你不是说就是现在演什么片子，你就上电影院买票看什么片子？ 嗯， 是去查阅一些就是经典的资料的这个性质的影片。 是，主要看学人家是怎么表演。 就是你会专注的去研究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技巧啊， 对、 有什么特点呀， 是、包括还有对还看镜头，主要还看、 哦、看镜头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因为这场戏会涉及很多个镜头，它有不同的景别、 嗯、 不同的拍法、 嗯、 主要是为了体会导演的创作思路嘛，包括它这个构图体现出一种人物的空间关系来、 嗯、 就是 哎，你看这东西就是看跟看就不一样， 对， 老话说叫什么外行看热闹， 嗯， 内行看门道， 是 我们看电影可能我们更关注看情节， 对、 啊、 看情节， 看那个这个场景漂亮不漂亮啊，演员帅不帅啊，美不美， 嗯， 啊，特技做的好不好，炫不炫，酷不酷、 嗯、 是吧，这是我们关注的，可能你关注的话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去关注的更多， 是、 嗯、 是， 像你说他这个镜头啊，我们看起来那个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故事哈、啊，可能在专业人士的眼里看这个、哎，这是一个镜头，这是一个场景，其实拍的时候就是这么拍的，对吧？ 对，我们都是按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 哎，就是这个分着每一个镜头拍好了以后，可能有一大堆，最后有一个叫什么剪辑的过程。 嗯、对，有剪辑的过程、 嗯。经过了这个后期的剪辑，它才成一个连贯的一个情节啊，一个故事线。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都有个了解，但是你真正的去看的时候呢，从专业的角度，你就会看这个镜头它是为什么要这样。 对、 啊，以后我去拍的时候， 是 我去做执行导演的时候，我也让演员也这么来， 嗯、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吧？ 是。 那你就没有点业余爱好吗？ 也会有啊， 嗯， 比如说去运动健身，比如说我朋友还想让我跟他就是练舞蹈什么的，因为对演员来说这形体也很重要嘛。 对对对，嗯，听说你还去试音，去做那个配音的一些尝试。 是，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嘛、 嗯、 就是认识一个监制，他有小说需要配音演员嘛、 嗯、 赚外快嘛。 赚外快。哎对，就是其实也都是围绕着一些这个专业方面的增强。 专业方面的增强，配音就是考验台词功底 了。哎，这全身心的可以说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哈。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作为影视圈的新人，他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剧组，他甘愿从零起步，从最基础最辛苦的工种做起。他虽不是科班出身，却一直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专业能力，一路走来有心酸有委屈，然而不变的是根植于心的梦想，勇往直前，有成长有收获，目标更加清晰坚定。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90后女生林畅讲述她的追梦故事。 我们都知道拍戏是非常辛苦的啊、 嗯、 有的时候可能冬天会拍夏天的戏， 对， 或者说夏天会拍冬天的戏， 是， 这倒不是说导演非得这样啊，就得让这演员折腾，他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赶在一块儿，你说这个戏可能一共就三个月的拍摄的这么一个周期， 嗯， 就需要把它完成。啊，你要真是等到，比如说要等到下雪，那可能得等半年以后， 对， 是吧？你现在是六月，你这不可能说有一个什么下雪的镜头你就直接就拍了，所以呢，你就得想办法去创造这种 是， 哎，这种情况。 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你要拍一个穿夏天薄衣服的镜头， 对， 你也得拍啊， 对， 这样就冻着。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又需要不断的去学习。那么在这个不断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你的演技啊和技术啊，是不是也会不断的提高？ 肯定是要不断的进步。 嗯， 我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转折点，在洛阳那戏。哦，我是把场记的技术真是彻彻底底给练出来了。 场记的技术， 对，因为场记大家知道是和摄影师配合的。然后那回我遇到那摄影师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严厉的摄影师， 严厉到什么程度？ 要求非常高。 嗯， 就是我写的字潦草了，包括动作稍微一慢，他就开始骂我，就开始。那我那部戏真是被从头骂到尾，而且还挑我的错，还诚心挑我的错，然后导致我最后杀青，大家走了，我还没有走，都在洛阳又逗留了两天，停下来就是为了对这个场记单子错所有，把他都给对明白了才走。然后我就知。从此之后我就知道给板给在哪儿，而且那会儿外加那部戏吧，我八月的天气那么热，洛阳比北京还热呢，天天都是大太阳高照，在操场上那戏还是整个都是在操场上，真是晒得我差点没中暑。 是一什么样的剧啊？ 是一个儿童戏。 儿童戏， 对，小学生的戏都是。 演员是小学生？ 演员都是小学生。 哦， 是一个。 你就其实就是负责场记是吧？ 对，我负责场记这一块。 那也得从头到尾都得跟着那个。 对，而且那个机位还是单机位，场记就我一个人。 哇， 场记我是又打板又记录，是真的别人看着都累。 哎，那你说这个摄影师哈，他老是怎么着老骂你？ 对， 那确实是。因为你做的不到位呢，还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比较挑剔，比较个别？ 都有，是我那会儿技术场记没干过几步，又好长时间没打板了，这技术不行。 嗯嗯， 不知道板给在哪儿，那会儿对不准交，然后又外加上他这人又特别的，可能大组出来的，要求又特别高。有时候我想在他开机之前把这个板儿就是给对好，然后他都骂我，因为我出现在他镜头里了，他影响他构图了。场记这样就容易被骂，在大组里就是这样， 是吧？ 嗯， 所以他拿你当一个熟练的，就特别的懂的这个场记来对待，他觉得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咱说火就上来了， 是是， 这样的一个 状况，外加天气又那么热， 但是 情绪也没了，当时 对对对， 真的是。 但是这个过程你不能就说因为比如说你觉得委屈了或者说难受了这个过程就中断了，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的。 哎，这个因为还有很多，你像演员呀导演呀其他的工作人员，你必须得先把这个过程这个工作得做完了。 是是， 而且等大家都结束了的时候，你就像说你还不能走，你还得做收尾的工作。 对，因为毕竟是你场记这儿出了错误，你就得承担责任嘛，你就得。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琢磨到底是为什么，怎么才能弄好了。 是是， 这样的话技术就长了。 对，而且我也请教过很多前辈副导演们，他们都是被骂出来的一个一个然后这技术从此出来了。也就是从那之后我干起了场记老大了，就是场记双机位，因为又打板又记录，双机位一般场记都俩人，导致我后来就是有足省钱，我双机位我一个人我都能忙过来，现在对， 真是就三头六臂的那种感觉了。 对，双机位场记一个人很难记，但也不是不能记，也能。场记如果有经验，我一看摄影机我就知道板给在哪儿了，就看他什么景别我就知道该对哪儿。外加上我之后遇到的摄影师也都是好摄影师，我就遇到那么一个坏摄影师，还是在我技术不行的时候。 哎，咱们把这个不好啊，这个说的更细致一点，就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对吧？哎，不是说真正的坏人。 哦，对对，脾气不好，脾气暴躁啊。 对，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啊。正是那个机会促成了你的这个技术的进步。 是。 是不是就是可能我这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哈，说咱们还应该感谢感谢他 啊， 要没有他那么这个强力的一个刺激，可能你还没有那么快的进步， 可能是真的，可以 这么理解吧？ 可以是真的这样。副导演们他们也都是被骂出来。 你像比如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导演也好，摄影师也好，脾气不好，可能会嚷嚷，会喊，会骂，但是。 这个工作结束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欺负你了吧？ 也会啊。 啊， 那回就本来说那个制片人放走，然后剪辑说也可以、 啊、 导演和摄影他不放我走啊。 嗨， 说什么这是你造成的工作什么，大家都给评论你说、 嗯、 大家给你收烂摊子啊。 嗯，所以你也还是得继续 盯着。对，当时真的，我朋友当时听了我入行带我那个朋友、 嗯、 他恨不得就是真是，我都说你从北京就来洛阳吧，你冒那个把我带走吧什么、 嗯、 差一点就干出这种事情、 哦、 我们就逃跑，就是真是差一点， 也很委屈。 对，是的，因为当时是接、 嗯、 过几天下一部戏，我要去厦门拍戏了、 嗯、 他把我留这儿，要留多久呢？对吧？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后来那戏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他们大家没有结到尾款，所以后来他们也走了，所以我也走了、 哦、 就是没有结到尾款。 这个好像我觉得也不是说每一次拍摄都是成功的那种感觉呀。 对对， 嗯，这是算你们圈里的秘闻吗？还是说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接触的比较少，这我还真不太清楚、 嗯、 这是他们制片的事情了。这就是 你遇到过就这一回？ 对，我遇到过就这一回。 就是说在这个影视圈里边，有的时候辛辛苦苦工作了很长时间，但那个作品最后没成功，拿咱们过去你想拍那个电视剧，有的可能还上不了电视台播出， 嗯， 是吧？那个也算是一个没办法的结局。这个你作为导演或者说拍摄的人，你并不能够去改变什么。再后来你比如说像什么网剧啊，像你们这你说的网大呀、啊、什么的，也有可能啊最后就像那个房地产工程最后没完工似的。 对， 是吧？所谓的烂尾工程， 是，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很多片子就压播、 嗯、 就拍完了压着好几年卖不出去的都有。 所以咱们这个从外部来看，我们会觉得啊，你这个影视工作非常的怎么说，轻松惬意啊，这个玩着就把活干了，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不是。 嗯，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当中呢，也有很多让你能够想起来就是比较痛苦的回忆，可以这么说吗？ 嗯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拦不住你继续往下走的这种想法。 对， 你不会离开吧？ 是，不会不会、 嗯、 因为毕竟那我离开现在还能干什么呢？对吧、 啊、 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工作去干什么了，只能一直干这个。 你是因为没有办法那个才继续留下呢，还是说自己心里还是想着喜欢他？ 肯定是喜欢他才去留下、 嗯、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好作品嘛。 嗯， 达到自己儿时的梦想嘛。 嗯，那你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在这方面还有哪些规划？还要去做哪些事情呢？ 在未来还是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吧。 嗯， 可能因为好几次我毁在了没有这科班背景上，可能会考中戏表演系进修班，当然了是进修班，进修三个月的那种、 哦、 就是这三个月就在中戏进修，也是年底了，看如果年底没有戏的话、 嗯、 考一下试试、嗯、考上了最好嘛。 今年的年底， 应该是今年年底，他每年11月份到1月份、 嗯、 正是淡季， 提高一个理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 过程。对，彻底去练习表演、 嗯、还会去拍一些什么片子吗？ 会会、 嗯、 肯定是会的嘛。拍可以休息的时候拍小片了，拍 MV 啊， 嗯， 这种两天就能结束的，拍广告。 哦， 是。 嗯，听说还要去徐州拍个网大去做执行导演。 对，我去徐州拍网大做执行导演。 嗯，是一个什么片子？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知道、 哦、 那个导演他是小说作家出身，他今后就是要一直干编剧导演、 嗯、 是90后呢还是、 哦、 对，可以看那本小说预谋，那本小说叫预谋、 嗯、 作者宋佳毅、 嗯、 他是这部戏的导演。 就是拍出来也会叫这个名字吗？ 嗯，拍出来叫后来我们，当然了上映的时候可能也会改名。 哦，和现在正在上演的这个后来的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那是讲表演系学生的一些事情。 嗯， 针对行业现状、 嗯、 讲就是做表演系学生经常想攀作家，因为作家转导演出名的很多、 嗯哦、 他如果我一旦攀上了这个作家了，那我火，我不是能火吗？通过演戏，讲这么一件事情 啊、 哦， 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是、 嗯、说的不是你啊，是故事里的人。 对，是故事里的人物。 嗯、好吧，那